穿起袈裟。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想请假。别看，全是是单，站了 ，Oh God， 天上掉起烟子，是谁叫着 Eyes on me？ 我们一出生，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Don't go crazy， don't go crazy。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别别再挣扎了，陷入温柔的泥潭，想逃离变得很难。 永远三九能解决防备，不管多情路都来个心情 never get down。 We wanna bad bad body in the house， Shake your bad bad bod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Every moment 自由心， 伸根把酒伸出地球， I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oh oh，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oh oh， Mad daddy。 Oh oh oh oh oh， Mad daddy。 Cause I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房间没旋转，就像一场女祭司狂想，每个 bad daddy 的光太昏暗，出现幻想，神经血穿上。 把你们包围，赋予我们的光辉就能突出重围。 Joey， 像不是目光 all day， 如果将我封闭，用冰封里 ，I'm bad bad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bad bad body in the house， 这是 bad bad body on the floor。

心知道。